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450集，番外。 年年下雪都容易死人，名舍搭建不归衙门审查范畴，尤其是贫穷人家，搭个茅草屋也算家舍，这种屋子经不住大雪狂风。费生心里乐开花了，心道还是雨小再上道，这事儿他自个儿承包那叫邀功，效果得减半，就得让雨小在这种身兼巡查要职的人提邀功，压得不露痕迹，效果最佳。费生正色， 我在端州替主子办差，自然要替主子为民着想。六州兴起，衙门官宅都有问题，更何论百姓住处。这也是主子从前在中伯教我的，要以 他惯会讲话，闭口不提自己的功劳，只说是沈泽川教得好。古今楚门口再看还在掏糖吃的丁桃，有点恨铁不成钢，瞧瞧都是禁卫出身，就他费老实在官场混得如鱼得水。中伯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，沈泽川做销主的时候，这里的情况就比离北复杂的多。罗木跟沈泽川玩的那场心眼，明面上是在整谭台虎，可实际上却是中伯本地派跟去都调任派的矛盾，再说简单点，就是地域派系的斗争。沈泽川最初要把费胜放回端州，朝中有异议，沈泽川一概没回应，当时都道沈泽川是要重用亲信嫡系，费胜是走了狗屎运，从禁卫一跃成为端州要地的军政重臣。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费胜出身传承费氏，虽然是偏房庶子，却也算都官，他早年当过锦衣卫同知，他在中伯本地官员眼中跟王宪、于小寨这种归顺的都官差别不大，让他空降端州势必会有人不服气。可是费胜特殊，也特殊在这里，他还是尹昌的义子，是佩戴着尹昌斩修罗的人，光凭尹昌的名字，他又算是中伯的自己人。沈泽川把费胜放在端州，是给都官和中伯一个能通话的桥梁，他把巡查重任交给了于小寨，把中伯经济交给了王宪，继续让谭台虎待在端州，却把登凡两州交给了霍凌云。看看中伯复杂的构造，这些人物全部出身恶意，想要搭建出像绝西去都那样受地域局限的网太难了，他完完全全属于沈泽川。费胜就是沈泽川的眼睛，在沈泽川离开中伯高居王座的时候，仍然能让沈泽川单手把控着中伯全局。 老虎军务没办完，过几日才能动身。 费胜说着看向萧迟也， 他夫人上个月平安诞下了龙凤胎。 好事。 萧迟也把话挡搁腿上，想了想对沈泽川说， 他守敦州这几年肥脚得好，也该省了， 一直没个合适的机会。 沈泽川折扇轻敲了敲，这是思索的动作，他道， 今年叫人拟个封号，把他大哥谭台龙一并封了。 这话看似风平浪静，实则暗潮汹涌。大晋如今有三位异姓王，戚竹英虎踞启东，萧继明镇守离北，萧迟也挂帅去都。启东守备军，离北铁骑，成为大晋南北铁索，牢牢盯住了察使河以东被萧迟也打散的边沙十二部。随着庙堂重建，各地崛起的同时，没有主帅的中伯守备军难免略显逊色。封号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大晋东部的军权鼎立。萧洵如今养在宫里，虽然还叫世子，实际上却是按太子在教，他一旦登基，离北无疑就是最大赢家。对于独单300,000兵马的戚竹英来说，这是即将被压制的威胁，他可以不在乎，启东五郡未必就不在乎。如果到时候萧洵想要削兵，戚竹英首当其冲。没有战事，各地兵马适当减缩是必然， 地方军屯还要减轻民田压力，不然从征的青壮力都要摊到百姓身上。东部兵马可以削，但得用适合的方式。在此以前，南北必须维持一个微妙平衡，中薄就是避免一方失重的门栓。费胜知道沈泽川一年到头都在操劳政务，此刻便不再提了。只见路上有趣的见闻说，他一直待到晌午，陪同沈泽川和萧迟也用过饭才退下。半夜雪停了，在重云间翱翔的猛落在城门顶端，密着前方。守门小将喝着手，听到了雷鸣般的马蹄声，心潮澎湃。 恭迎李北王！ 城下高声说道。阴云蔽月，天际刮起狂风，那在黑暗里疾飞的鱼猛地窜出来，挑衅般的经过猛。猛没搭理他，歪头看着狼旗翻滚在半空。然而李北铁骑还没有奔进，另一侧的青旗已经扬雪而来，赤红的披风在空中烈烈作响。启东守备军的白甲恍若正在滚身的巨龙银鳞。守门小将一激动，脖子都红了，他喊： 东烈我也归都了。 戚竹英一马当先，他没穿甲，略点胭脂，在勒马时冲侧旁的萧继明打招呼。 哟， 萧继明身罩长衣，打量他片刻，回头对马车里的陆一之说： 他涂胭脂呢？ 长大了吗？ 陆一之露出脸，隔着老远也没能辨认出戚竹英唇上的胭脂是哪家铺子的。 这色真好看。 戚竹英微俯身对陆一之得意的 字条的漂亮吧？ 陆一之端详片刻，轻轻一拍手，欢快道： 大夫人绝了，做个铺子吧，我都想要。你是不成了，快让我跟大夫人说。 戚伟跟后边看戚竹英吃冰，悄悄让开马。这场子让大帅上没用，得靠大夫人找回来。车帘微动，花香一明艳的脸就露了出来。他耳边的明珠花在风铃雪白的绒毛里，反倒被他的双眸夺去了耀眼的风头。 王妃过年好。 花香衣妆容精致，纯净的胭脂果真跟戚竹英是一样的。他微微一笑： 这胭脂阿英临行前就备好了，待会儿我亲自送到府上去。 你压根没记这事吧？ 一直没吭声的陆广白悄悄问戚竹英： 他能认得的胭脂还没有阿野多。 戚竹英居中抬起珠鸠，无比认真地说： 别趁机夸你弟弟，他认识个屁，你到底哪边的？ 陆广白看陆一之和花香衣又是帕子又是胭脂，勒马退几步跟身边俩人说： 我站桩的。 站桩的？ 属木头的。 戚竹英接着说： 这么个岁数了。 萧继明轻轻一叹： 还没成家呢。 说罢不等陆广白回话，纷纷调转马头朝城内走。陆广白哎一声，坐脸空了，右边也没人。他攥着马鞭，怪委屈的，驱赶马追上去。 静，我们遇着合适的姑娘，要不你们给瞧瞧，学文的打仗的都成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